三名火种公司成员身死，任小素挥手便散去了蒸汽列车。他将13个装着实验室资料的箱子全都塞进了收纳空间，然后在周氏部队赶到解放公园之前离开了。而且任小素还带走了三具火种公司成员的尸体。刚刚对方认出自己，虽然对方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，可火种公司若是找到尸体，恐怕就能知道此事不是王从阳干的吧。那可不行，甩锅就要甩得彻彻底底。就在任小素离去不久，那六名负责断后的火种公司也迅速逃离。他们还不知道任小素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觉得任务非常成功呢。等他们回到安全屋里，联系了总部，汇报了他们这边的情况。结果总部负责这件事情的 T3 指挥室说，蒸汽列车根本就没有出壁垒，甚至都没见到出公园。这时候火种公司才意识到出事了，出大事了。卫星电话对面的指挥室冷冷问道， 那个负责押送的超凡者叫做王从阳是吗？ 这六名火种公司成员慌忙回答道， 对的， 是是 是，就是王从阳，能力是召唤出一辆蒸汽列车，我们都是亲眼所见。 是 是 啊，就是啊。 好，我会发内部邮件通缉他。 这名指挥使说完便挂了电话，然后对身旁的人说道， 定金100万已经支付了，追查一下收款账户。 此时身处民居之中的虎牙女孩盯着面前的屏幕，她忽然愣了一下，因为之前监控的某个账户里忽然多出了100万的汇款。奇怪了，这不是他们安京寺发出去的账户吗？对方也没有接新的任务，这钱是从哪里打来的？他打了一个电话出去，查明这资金来源，结果不查不要紧，一查竟发现这笔100万竟是从火种公司那边账户汇过来的。什么鬼啊，那家伙不是杀了火种公司好多人吗？火种公司为什么要给他打钱呀？感谢没有杀完吗？这也太诡异了吧，得赶紧告诉老板。而火种公司这边也在追查账户，这些财团银行里的账户信息太容易获取了。当然安京寺跟火种公司不一样，火种公司是财团级别的组织，所以账户向来都是公开的，虎牙女孩一查就查了出来，而安京寺却都是私密账户。火种公司查到这个账户也不知道是谁开的，只是他们看着账户的交易记录，东湖陷落当晚有人给这个账户里转了30万元，分明就是安京寺给杀手们悬赏的一个凌晨小队成员价格，所以火种公司立马联想到了安京寺身上。指挥使将此事上报过去，据说火种公司高层极其震怒，因为如果王从阳真是安京寺的人，那他们火种在这次与安京寺的对抗过程中竟是他们输了。死几个人无所谓，但实验室资料至关重要。如果王从阳真是安京寺的人，那对方等于轻而易举的就从他们手里骗走了资料，火种公司高层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。此时王从阳已经在73号壁垒外的荒野上，他发现自己被跟踪之后便立马放弃任务远遁了。对于他这种人来说，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性命更重要呢？可是走着走着，王从阳忽然发觉有点不太对劲，他在无人的荒野上骤然抬手，竟凭空召唤出一口硕大的黑锅来。王从阳都懵了，这他妈是个啥呀？等等，黑锅，他怎么觉得似曾相识呢？王从阳和许贤楚是以前的战友，所以他还挺关注许贤楚的消息呢。王从阳知道许贤楚就有这么一口黑锅，据说黑锅威力极大，能防弹能拍人，可是自己为什么也多了一口黑锅呀？虽然他也听说过有些超凡者拥有两种能力，可这也太不对劲了，而且自己和许贤楚一人一口黑锅算是什么鬼？黑锅兄弟。与许贤楚欣然笑纳大黑锅不同，王从阳则是第一时间觉得其中必有猫腻，这黑锅出现绝不是因为他自己觉醒了新的能力，而是另有外因。可这外因到底是什么，他也想不明白。与此同时，周氏部队开始封锁解放公园， 并有一名超凡者跟着部队一起进入了公园。这支周氏部队的军官对那位超凡者客气地说道： 李先生，您开始吧。 那位叫做李先生的是一名中年人，长得其貌不扬，但精气神却不错。只见他抬手挥出一片白雾来，那白雾在火种公司挖出的坑洞旁竟慢慢显现出了一片奇怪的影像。影像里，火种公司的人正和王从阳说着什么，而他们的旁边还停靠着蒸汽列车。如果任小苏在场，就会立刻明白，这位姓李的超凡者，他的能力竟是复原一个地方之前发生过的事情。那一片白雾中，一片片光影里，火种公司和王从阳的动作分毫不差。 李先生，再往前回溯一些，我们还想看清始末。 周氏军官说道。旁边有人架好了摄像机，准备记录下这些画面。李先生点点头，雾里的光影仿佛在倒放似的，动作都有些扭曲了。这雾里光影一直回溯到火种公司挖掘地面，王从阳刚刚出现的时候。李先生摇摇头， 只能回溯这么多了，而且幸好这里人不多，不然我连光影都无法凝聚。 好的，辛苦您了，还请您的助手翻译一下他们在说什么。 李先生旁边已经有会读唇语的助手站到了人影旁边，火种公司的人嘴巴一张，他就会立刻依靠对方的口型把语言翻译出来。 王从阳是吧？蒸汽列车呢？行，确认身份，等会儿资料挖出来之后。 火种公司说的话被一句句翻译出来，从始至终光影里的王从阳都没说过一句话。紧接着他们商量杀掉巡逻部队，然后王从阳则带着火种公司成员上车离开。光影到这里便停滞了，似乎这位李先生的能力到了极限。只是最后一幕时出现了意外，只见树林里竟然又钻出一个极其模糊的人影，扒在了车皮上面，跟着火车离开了。 这是谁？之前没有看到他，他躲在哪里了？ 李先生的手指向旁边的树林。 他一直都躲在那里，因为没有出现，所以咱们也没有看到。 奇怪了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啊？是要跟踪火种公司的人吗？安青寺的人？只是李先生，为何看不清他们的样貌呀？这连身上好像另外蒙了一层雾似的。 李先生自己也感觉有些奇怪，他走近了，仔细打量着扒着车皮上的任小素身影。对方身上确实蒙着一层雾，让人看不清样貌与衣着，只能看出来是个人。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啊，这人为何这么特殊？ 我们在附近地面上发现了血迹，却没有发现尸体，而且蒸汽列车并没有驶出公园，所以我们怀疑这蒸汽列车开走之后在公园里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您能不能多显现一些光影出来，让我们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 一天只能使用一次，明天再用的话，时限也已经过去了。 那能不能想办法看清那个模糊的身影？我觉得，他可能是这次事件里的关键人物。 我尽力。 此时，那辆蒸汽列车就停在他们面前，光影里的任小素，还保持着刚刚扒上车皮的动作，就像是一幕电影被人按了暂停似的。李先生站在任小素身前，抬手又是挥出一片光影来，似乎想要把任小素身上那层白雾给驱散掉。只见当那片光影落在任小素身上时，却见那模糊身影忽然动了。光影里蒸汽列车还处在被暂停的状态，唯独任小素转过头来，平静地注视着李先生，那眼神冰冷却极有震慑力。对方只是这么静静地注视着，李先生却感觉自己像是被猛兽盯上了一样。那片模糊的身影里，只有这一双眼睛清晰无比。李先生扑的一口鲜血吐出来，颓唐地倒在地上。 象了，看不清，太奇怪了，这人到底是谁？为何能反噬我的能力？ 周遭一片哗然，大家都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。以前李先生帮忙办案的时候可是无往不利的，想要找点犯罪分子简直轻而易举，可这次却失败了，而李先生竟然还遭到了反噬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要说这李先生的超凡能力来处也比较奇特，他本身只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工作人员，结果妻子晚上下班被人抢劫杀害，以至于李先生痛不欲生，发誓要抓到凶手。可秩序司的人说，当天抢劫的地方没有监控，这样的凶手其实很难抓住。结果李先生自己就觉醒了，带着秩序司找到了真凶的面目。后来李先生也没有藏私，每天都会协助周氏处理一些比较棘手的案件，然后由周氏向他支付酬劳。因为他那光影只能看到面貌却没法听到声音的缘故，他还专门请了一位能够翻译唇语的助手。而现在已经窝在酒店里的任小素突然恍惚了一下，旁边的周莹雪好奇问道， 怎么了老爷？ 刚刚好像被人窥视着一样，但是很快那种感觉就消失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周莹雪看了一眼窗户，已经拉上了窗帘。 屋里没有监控设备的，我检查过了。 好。 任小素点点头，拿出了那13个装着资料的箱子。 老爷，这是什么啊？ 任小素把今晚的事情大概给他讲了一下，基本就是火种公司想要把实验室资料运出去，而自己和对方发生了战斗。周莹雪无语，原来一晚上发生了这么多事情。 我还以为老爷你只是去挖点东西呢，没想到还发生了战斗，这也太危险了吧。 嗯，他们是挺危险的。 任小素心不在焉地回答道，他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了面前的资料上。 所以老爷，这里都是那个实验室的资料吗？那咱们把这些资料卖出去，岂不是一辈子衣食无忧啊？ 那也得有命花才行，你一卖必然会有很多人盯上你，火种公司恐怕也要把你追上天涯海角吧。别觉得自己能做的密不透风，这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。 所以任小素这样卖着实验室资料的话，他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178要塞，但他不确定178要塞对这东西感不感兴趣，另一个则是庆氏。只有卖给这两家，任小素才能放心。自从任小素截胡实验室资料之后，生活好像就平静下来了，整个壁垒风平浪静的，除了周氏也开始通缉王从阳以外，好像没别的事情能让任小素开心起来了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任小素一个人窝在酒店房间里，翻看着火种公司研究室的资料。他对这个火种公司还挺好奇的，因为他曾直面过这个公司培养出来的怪物。那群实验体至今仍旧在西南荒野上盘踞，不知道哪一天又会重新成为人类的威胁。这种恐怖的存在如果始终没有铲除，恐怕以后还会招来极大的祸患吧。所以任小素就很好奇，这火种公司到底在干什么。只是他在看资料的时候愕然发现，与他想象中的恐怖研究不太一样，这个生命科学研究室里就是一个正经研究抗癌靶向药的。而且看一些论文的背景与意义，火种公司的研究目的全是为了治病救人，没有别的想法。所有资料里没有半点反人类的东西，若是光看这些，任小素怕是还要以为火种公司是什么治病救人的普通医疗机构呢。这可跟任小素认识的火种公司不太一样啊。当然不是说任小素看了资料以后就觉得火种公司是一只善意的组织，而是思考火种公司为何会在灾变之后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。 我种公司大肆抓捕超凡者这种事，很难让任小素有什么好感。其他事先不论，起码这件事情是任小素讨厌的。就在这时，任小素忽然又看到一份单独的文件。文件内容很短，只是说039号实验室在治疗癌症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患者全身单核细胞已全部转变为双核，并且极其稳定，只是治疗条件极其特殊，很难复制。任小素愣了一下，灾变之后似乎因为灾变辐射的后续影响，癌症患者还是挺多的。没想到在灾变前，火种公司就已经掌握治疗癌症的方法，只不过对方说的治疗条件特殊是什么意思？就在任小素看资料期间，李然等巡演团队似乎参加完晚宴才刚刚回到酒店，好多人都喝多了，在走廊里大呼小叫的。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任小素，只是半夜三更的，李然竟然又醉醺醺的过来敲门了。任小素干脆假装不在房间，图个清静。第二天早上，李然的助理方志过来邀请任小素一起去剧组片场，说是邀请他一起参观。周莹雪肯定是要去的，毕竟周莹雪是李然的保镖，但任小素真是一点去的兴趣都没有，直接就回绝了。说什么一起参观，恐怕就是那个木婉歌导演出的主意吧，想让他也去剧组。等到方志发现请不动任小素的时候，就谎称李然和周莹雪在剧组遇险，请他赶紧过去帮忙。结果任小素瞥了他一眼，连理都没理就把门关上了。信你个鬼，这时候火种公司和安京寺全都撤了，壁垒里能有什么危险？连王从阳估计都跑远了，牛鬼蛇神们纷纷对73号壁垒敬而远之。可以说现在73号壁垒是全天下最安全的壁垒之一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到了晚上，剧组收工以后就变成木婉哥来亲自骚扰，对方要说的主题永远都是想让任小素演个什么角色。任小素撵走木婉哥后，无语地问周莹雪， 这李然什么时候启程去下一个壁垒？ 本来按照行程两天前就应该出发了，毕竟七天后就要去最西边的74号壁垒，来这里只是试镜而已。结果因为某些意外的因素，这位导演突然对李然非常热情，甚至在他现在拍的电影里就给李然安排了一个很好的角色，正在突击拍摄呢。 任小素仰头望着天花板，这所谓的意外因素大概就是自己了吧。不过当周莹雪说到最西边那个74号壁垒时，任小素心中总感觉有些不安，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似的。然而这种念头对于任小素来说也不过是一闪即逝罢了，他肯定不会拿这种无凭无据的东西来劝说剧组更改行程。当然也不是全然没有凭据，而是之前周氏部队很反常的没有先来73号壁垒，而是先去74号壁垒布防，这让任小素觉得很纳闷，好像周氏知道74号壁垒要发生了什么似的。任小素对周莹雪说道， 如果74号壁垒出了什么事情，就不要管李然他们的意愿了，直接控制起来，带着他们离开。 会不会是周氏得到了什么消息，比如庆氏要攻打过来了？毕竟距离74号壁垒最近的就是庆氏了。 那现在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去74号壁垒呢？不是说那边有演唱会吗？总得提前筹备一下吧。 不用，都是演出商给准备的，他们打算五天以后再出发。 任小素看向天花板，难道自己还要遭受五天的骚扰？他起身对周莹雪说道， 你在这里保护他，我先去74号壁垒了，正好做做任务，抢点手机什么的。我记得你说过74号壁垒也有黑市吧，我先去卖掉一批手机。 哎，老爷，你这就要动身吗？我给他们说了能带你去剧组的。 任小素默默地看向周莹雪，周莹雪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。 木导答应我把你拉进剧组里，就给我女主角，让李然演女配。 任小素当时就怒了，这木婉哥竟然把周莹雪都给策反了。 他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周莹雪。 你就那么想演个女主角？ 说完，任小素转身就走。等他都翻出壁垒了，才想起来自己忘了问周莹雪74号壁垒在哪里。而且车辆全都被周氏扣押着呢，他连车都没法开。走在荒野上的任小素越想越气，恨不得回去把木婉哥和周莹雪李然都打一顿。结果这时他听到身后路上有引擎轰鸣的声音，任小素回头看去，竟是一辆越野车在不断靠近。车辆经过任小素身边的时候停了下来，一个中年人看着任小素客气笑道： 小伙子，这是去哪儿啊？怎么一个人走路呢？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： 我去74号壁垒。 说话间，任小素打量着对方，车上只有两名男子，一个中年，一个看起来是跟他差不多大的少年，就像是父子。却听那中年人笑道： 哈，那正好，我们也去74号壁垒，上来吧，我们捎你一程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说实话，任小素还是头一次在荒野上遇到愿意捎别人一程的人。毕竟所有人都很清楚，这荒野上并不是绝对的安全，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换做任小素是绝对不会让别人搭顺风车的。当然，敢坐他车的人也不多。那中年人笑道： 既然是去74号壁垒的，那也是顺路，不过我们中途要拐到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就载你到74号壁垒。 任小素愣了一下，然后展颜笑道： 好啊，那就谢谢了。 副驾驶的那位少年也热情道： 快上车吧。 任小素坐在后排，忽然间他听着车上用磁带放的音乐里歌手的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呢？几秒钟之后，任小素才反应过来，这不是李然的声音吗？他虽然没有听过李然的歌，但这声音很好辨认呢。顿时间，任小素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自己明明就是为了躲那女人才独自一人跑出来的，结果出来了还能听到对方的歌，真有种阴魂不散的意思呀。路上，任小素发现这中年人和少年并不是父子关系，那少年一口一个老师的叫着，看样子是师徒了。对方没有问他的身份，也没有问他要去74号壁垒干什么，好像只是单纯的捎他一程而已。不过之前中年人专门说了，要拐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办点事情，这让任小素心中警惕起来。偏僻的地方能有什么？整个荒野上都人烟稀少，这拐到偏僻的地方，怕不是要把任小素带进陷阱里去。不过任小素没有说话，反而不动声色地问道： 两位去74号壁垒是干什么的？ 哦，我们其实只是路过，不进去。把你放到壁垒旁边之后，我们就进山采药去了。就是74号壁垒西边的山脉，如今的山脉里人迹罕至，自然生长的宝贝可多了。 就是传说中的天才地宝吗？ 说书先生故事里讲过封神演义之类的故事，在那些故事里，天才地宝可是对修行者有极大帮助的。听到任小素这么问，那中年人笑道： 哈哈，啊，不是不是，我说的是山货，就是普通的草药，可以给我徒弟打熬身体。 任小素点点头，看样子对方是练家子。有句老话叫做穷读书富学武，因为读书可以让穷人改变命运，而不富的人没有药材补品打熬身体，根本就没法练武。可对方去那深山老林里，真只是为了采药？任小素不信。下午的时候，越野车忽然偏离了主路，向着更加荒凉的荒野驶去。任小素在后排平静地坐着，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心中暗道一声，对方可能要动手了，不管是抢劫还是寻仇，恐怕对方蓄谋已久。停车后，中年男人把手指放在嘴中吹了一声口哨， 任小素皱着眉头，还有帮手吗？下一刻，旁边的树林里响起沙沙声，紧接着钻出四五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流民来。这些流民对中年人惊喜道： 老李，你可有日子没来了。 行了，药品都在后备箱里，赶紧搬下来吧。这次带的都是抗生素，你们在荒野上最缺这玩意儿。 一旁随时准备动手杀人的任小素忽然愣住了，他还以为对方把自己载来这地方是为了方便对方动手，结果竟然是为了给流民送药。流民是个什么样，任小素再清楚不过了。他打量了一下树林里，却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老李把后备箱打开，任小素看到后备箱里放着两个纸箱，用胶带简单的封住了。其中一个汉子抱着一篮鸡蛋递给老李： 我们这里也没啥好东西，就这些鸡蛋了，你收着。 那鸡蛋一个个有拳头那么大，一看就是荒野上进化过的野鸡蛋，与壁垒里的家鸡是完全不同的。这两年壁垒里就特别流行吃野味，谁能请别人吃顿野味，那就是倍儿有面子的事情。当初任小素能卖麻雀，也是因为壁垒人好这口。只是野鸡蛋再贵，也不可能比抗生素贵。要知道这年头药品是能换命的。却见老李也没推辞，他接过鸡蛋递给了身边的徒弟： 啊，我这边还要赶着去七十四号壁垒那边，今天就不在你们这儿蹭饭了。你们这边有什么需要的吗？我从74号壁垒回来的时候可以给你们带一些。 一个流民犹豫了一下说道： 该入冬了，山里有几个小孩子不扛冻，能不能给他们买几件棉衣啊？要实在不方便的话就算了。 需要几件？ 12件。 行，我回头去趟那边的集镇，那儿就有卖的。 太不好意思了，老是麻烦您。 嗨，举手之劳。 不知道现在集镇上的棉衣得多少钱呀？我们这边还有点积蓄。 老李指了指徒弟怀里的鸡蛋笑道： 这些野鸡蛋可是很值钱的，够了。 等此间事了，老李带着徒弟重新上车。等车子发动之后，任小素寻思着，这俩人也不像是卖药的同行啊。 一篮野鸡蛋最多就换一件棉衣，集镇上的价格我还是比较了解的，你们这纯粹只是做好事吗？ 老李一边开车一边笑道： 我们呢有个规矩，成为成年之后需要到集镇里面看看流民过的什么日子。当初我不可一世，结果到了集镇后差点混得连饭都吃不上，还是这群流民给了我一口饭吃。后来他们忍受不了财团的剥削，还有集镇上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，就逃出来了。 任小素点点头，原来是这样。集镇上也有老实巴交的人，每个地方有人默默承受，才会越发助长那些狠人的气焰，最终忍受不了逃出集镇。而且给财团干活，一辈子到老了也就只有一个窝棚，没有什么是属于他们的，就连给财团种地也都只是领工资而已。所以有些人宁愿在荒野上过得更苦一点，也更希望自己种出来的东西属于自己。任小素起初还以为这俩货把自己拐到这偏僻地方是要对自己动手呢，结果没成想原来人家是做好事的。不过对方是什么身份呢？竟然还要在某个节点去集镇上体验流民生活。首先对方得是壁垒里的人，是不是超凡者待定？任小素观察对方走路四平八稳的，寻常走路都没有什么攻击破绽，看样子也不是一般人。老李看向任小素： 你是流民吗？ 嗯。 不过任小素没多解释其他的，多说多错。却见老李点点头： 哼，反正也不像是壁垒人，壁垒人啊没有你这种眼神。 任小素纳闷了，自己是个什么眼神？因为送药的关系耽搁了半天的功夫，以至于当天傍晚的时候他们距离74号壁垒都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。 老李想了想说道， 要不咱们就找地方宿营吧，明天一早再出发去西十四号壁垒。抱歉啊，因为我们的事情耽误了你的行程。 任小素摇摇头， 你们愿意捎我一程就很感谢了，我自己走到74号壁垒还不知道得什么时候呢。 老李的越野车后面还放着锅，任小素去帮忙搬宿营用的东西时发现对方这次进山的时间应该不短，光是调料就带了不少，也不知道对方到西边的山里到底要干什么。老李招呼徒弟， 哎，齐生，你去把火升起来，我去打两只兔子。 说着老李抽出一把匕首就进树林了，留下秦生一个人麻利地干着活。任小素在一旁看着， 你们经常在野外吗？ 他是看着秦生生火做饭的动作很熟练才问的。要知道有些人拿着打火石都未必能把篝火点起来，纯粹是没有经验闹的。秦生笑了笑， 哼，跟着老师去过很多地方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。 任小素不再说什么，他总觉得这两人有些神秘。这秦生肤色黝黑，身材匀称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头荒野上的猎豹一样，极为矫健，寻常人可不会有这样的气质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把火升起来之后，又拿了几根树枝在火上架了一口锅，将之前得来的野鸡蛋都给丢了进去。他对任小素笑道， 寻常鸡蛋带壳煮的话十分钟就熟了，摊着野鸡蛋得十五分钟，只不过蛋香味啊要远超壁垒里的家鸡，很好吃的。 这时候老李提着两只兔子回来，他笑道， 野鸡在荒野上才几十年就变化极大了，和壁垒里的家鸡却一点改变都没有，要我说啊，就应该把壁垒都拆掉，让壁垒人走出舒适圈，这样人类才能知道自己未来要面对什么，也变得更加适应这个世界，是吧？ 让壁垒人走出舒适圈？ 任小素回忆着那些壁垒人的生活，也并不一定就好到哪里去。他对老李说道， 壁垒人也不舒适啊。 气氛沉默了两分钟，老李硬是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接话。然而就在野鸡蛋刚刚煮好的时候，远处忽然传来车队行进的声音。任小素远远看去，就能看到十多辆车的大灯在路上晃动。任小素仔细打量着那支车队，然后脸色顿时就变了。他转头对老李和秦生说道， 那个身体不适先走一步，感谢两位捎我一程。 说着他就要跑，结果老李在他后面喊道， 哎，揣两个鸡蛋路上吃啊。 说话间，任小素回来直接下手在锅里捞了一个野鸡蛋跑掉了。老李和秦生皱眉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秦生好奇问道， 老师，你觉得他是什么人？ 不知道，反正不简单，气质内敛，不是普通流民，有可能是超凡者。 那他为什么要跑呢？ 可能这次来的车队是来追杀他的人，是跟七十三壁垒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有关吗？回去可以问问你清晰哥，当时是他跟着火种公司去的七十三号壁垒，问他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少年。 下一刻，那飞驰而来的车队在他们两人面前停住，一个女人摇开车窗问道， 你们见没见到过一个少年从这里经过？ 秦生慢慢张大了嘴巴， 你是李然？ 李然发现自己被人认出来了，内心一阵窃喜。 对，我是。 结果刚说完，就被旁边的人推开，有人打开车门跳下来。 你好，我叫木婉哥，是一名导演。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少年从这里经过呀？他要去74号壁垒的。 这话都给秦生和老李问懵了，刚才他们还以为这车队是追杀任小素的，结果现在发现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。 一个导演外加女明星追在屁股后面，这少年到底是干嘛的呀？此时任小素气得在路上都快开骂了，不是说五天之后才动身吗？怎么自己一离开这群人也追出来了？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，让自己清静两天不好吗？看来男人真的不能太帅，不然麻烦太多，任小素认真地想到。老李看着李然和木婉哥笑道： 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看到啊。 难道是在路上错过了？他也没开车呀，不应该跑这么快才对啊。 继续追，他肯定有办法搞到车的。 说着车队再次出发，留下老李和秦生两人在风中凌乱。 老师，你说他们追着这少年到底为啥呀？而且还是大明星大导演。 老李沉默了一会儿。 我也不知道了，快是年年有，今年尤其多。 不过老师，你骗他们合适吗？ 在这世界上哪能不骗人啊，我教你为人正直，却从没有让你别骗人。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。 真的不矛盾吗？ 好了，不要想那么多了。 老李给篝火里添了一把柴。 好好养精蓄锐，到山里寻到那处绝壁，这就是你最后的一项挑战了。到时候你徒手攀爬，可是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的。死了是白死，活下来就是第十二骑士了。 61号壁垒的智取司最近很烦，王室壁垒向来很安全，智取司只需要根据人工智能的指令来抓捕罪犯就可以了，所以智取司一直都是比较清闲的衙门。一开始其实他们也不太信任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，可后来大家发现这个人工智能仅仅根据监控就能推断出谁是嫌疑犯，这一点太过强大。例如一起交通事故，事故车撞人后肇事逃逸，结果这人工智能根据监控中对方开车转弯时的角度，就判断出了对方的身高与行为习惯。因为一个人的身高不同，在车内视野就会不同。慢慢的，智取司也习惯了由人工智能来取代他们的侦查本职，就只负责抓捕就好了。而后，王室壁垒里的罪犯抓的抓，判的判，曾经人工智能刚上线那段时间里，王室壁垒的监狱都快装不下犯人了。原本说要扩建一个大一些的监狱，结果王室高层直接下命令让律法司重判，一夜之间多了2000多个死刑犯，还有1000多个直接发配到壁垒外的特殊工厂里，到那种地方基本一辈子都回不来了。这下子直接缓解了监狱的压力，那段时间人人自危，毕竟偷盗1000元以上的物品就直接死刑了，街头斗殴也是死刑，这谁还敢犯罪？不过这段时间智取司又忙了起来，好多人来报案说看门的狗忽然丢了，这不是一两家的事情，而是10多家的事情。智取司马上想到，难道是壁垒进来了偷狗贼？王氏给智取司下达的指标是100%破案率，有人报案就得破案，不然年终奖金就没了。智取司立马派人去了壁垒里的几个狗肉店，还查了狗肉店外面的监控，结果一无所获。而且这次人工智能连一点消息都没给，这也很反常。智取司出动了警犬，只是途经一条街道的时候，警犬不知为何突然挣脱了绳索跑掉了，然后警犬也丢了，这让智取司非常恼火。司长在办公室里拍着桌子怒吼，智取司立马派出更多的人力，先对警犬挣脱绳索的地方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，甚至连下水道都没放过。下水道里，一支智取司的队伍正行走在恶臭的脏水上，有人抱怨道： 凭什么派我们下来啊？让邪琴下来检查不就好了吗？ 别说话了，你把警犬弄丢了，这是变相的处罚，要是找到罪犯还好说，你要是找不到的话，你怕是得丢工作了。 忽然间，说话之人发现队伍最前面的人停住了，而且身体也开始颤抖起来。 怎么了？ 最前方的人声音也颤抖着说道： 你们看！ 所有人打手电筒朝前方看去，赫然看到前方下水道里竟然堆满了动物的尸骸，白骨嶙峋。那些尸骸就像是一座小山一样堆砌着，其中大部分都是老鼠的骨骸，还有一些则是猫狗的。有人头皮发麻地说道： 难怪在下水道里一只老鼠都没有见到。 此时他们身后响起脏水波动的声音，可等他们毛骨悚然地回头看去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。 这下水道里不会有怪物吧？ 这话一出，这支秩序司小队的成员全都拔腿往外逃去。没有想象中抓捕吞噬他们的怪兽，这群人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地面上。当天下午，秩序司派出了更多的人力对整个下水道开始排查，结果发现这下水道里的白骨堆竟有九处之多。他们还在其中一处看到了警犬，只不过警犬是被勒死了，还没有变成白骨。一时间整个壁垒都在传说，这壁垒里怕是进来了什么妖怪，就藏在下水道里。这事儿搞得整个壁垒都人心惶惶的，走在路上都躲着井盖，生怕自己被什么东西给拉扯下去。这是大事，于是也惊动了王室高层。王胜之还专门派了一个超凡者过来，却也同样一无所获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此时秩序司内部正在开会讨论，先不提抓捕的事情，得先判断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干的吧。 这些骸骨已经全部检查过了，没有人类骸骨，说明对方是不吃人的。 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的男子说道： 我觉得有可能是下水道里的变异生物，不过我们也不用太害怕，对方不吃人，可能是体型比人类小，所以较为惧怕人类。 然而就在此时，外面忽然闯进来一个人说道： 不好了，咱们秩序司有个人失踪了，就在检查下水道之后。 东湖湖底，黑暗中正有一群鱼凑在隧道塌陷的地方，贪婪地吮吸着那石堆里渗透出来血液味道。没人想到，那死在隧道里的数百人此时竟成了东湖鱿鱼的补品，尤其是里面超凡者血液的味道几乎让鱿鱼疯狂。却见那残破的湖底石堆处，鱼群密密麻麻的，还有乌龟与水蛇、青蛙、螃蟹、湖虾。一场人类惨案却成了湖底生物的盛宴，只不过他们很难接触到废墟之下的人类尸体。就在此时，鱼群忽然惊慌散去，那黑暗中似乎有庞然大物到来。他张口吞吐间，大量鱼群被他吸入口中。东湖里的鱼群被这初来乍到的霸主惊吓得不敢靠近，却又不舍离去。只见那庞然大物游至湖底，竟直接用身体拱开了一处隧道废墟，露出了里面的人类尸体。水底浑浊起来，巨大的灰尘在湖中涌动着，可是鱼群像是疯了一样的扑了上来，而那庞然大物则不慌不忙地挑起自己的食物来，他似乎只吃超凡者。东湖的岸上已经被73号壁垒秩序司的人拉起了封锁线，禁止壁垒居民靠近，所以没人看到这湖下水流宛如沸腾了一般疯狂涌动着。那黑色的庞大影子饱食一顿后，便静静地待在湖底，等待着下一次觅食。没人知道，在这悄无声息间，人类超凡者的血肉竟已经变成打开新物种秩序世界大门的钥匙了。那是一个更加危险而又神秘的世界。位于周氏壁垒的最西边，任小素溜达在74号壁垒的大街上。这里明显没有73号壁垒那么繁华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的74号壁垒已经戒严了，满大街都是军用车辆在不停地调动。按照之前看报纸得到的消息说，周氏已经调动两支作战旅来到74号壁垒，所以这里的兵力已经过万，只是谁都不知道这里到底要发生什么，周氏又为何如此调动。希望传媒的评论员分析，这里最接近的就是庆氏，周氏与庆氏的直线距离不过500多公里而已，只是因为山脉阻隔，所以双方以往并没有什么交集。现在周氏屯兵在此，有可能是要防备庆氏，毕竟庆氏已经统一了整个西南，成为了整个壁垒联盟最强大的组织势力。起码从占领区域的面积来讲，庆氏掌握的土地面积是最大的。此时74号壁垒里气氛十分紧张，壁垒居民气氛十分紧张。任小素还看到巡逻士兵正在挨个搜查粮油店，将对方店里的粮食直接征用，不过粮油店老板也没有哭天抢地。粮油这种物资都是周氏自己的产业，掌柜也不过是个给周氏打工的而已，这时候粮食全都被征用，他们也乐得清闲。任小素正在街上走路呢，忽然一队巡逻士兵走来，正巧撞上任小素。就在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巡逻队忽然拦住了任小素，对方疑惑道： 你成年了没有？我看一下你居民身份证。成年男性现在都必须接受临时征召去干活。 任小素当场就愣住了： 我还没成年啊，我还小着呢。 那你居民身份证给我看看。 任小素是真没想到他偷偷潜入壁垒会碰见这么一茬事情，以前就算藩王室壁垒那么严格的地方也没出过事儿啊。 大叔，我真的没有成年。 他一边说就一边打量着四周，看看有没有机会直接跑路。结果话刚说完，对方就围了上来，整条街上还有七八支巡逻队，若是在这里打起来，恐怕是要被全城通缉了吧。对方巡逻队也不看居民身份证了，队长冷笑一声： 不敢让人看身份证，肯定是已经成年了却想抛临时征召，给我带走，带工地上去。 说着一群人就要过来推搡任小素，其中一人甚至拿出了手铐来。忽然间街上一排车队从远处行驶而过，看样子是刚刚驶入壁垒的样子。任小素看到车队，顿时间整个人都不好了，这不是巡演团队的车吗？这74号壁垒都戒严成这个样子，怎么还让巡演团队进来？他发现这巡演团队简直有毒，自己不管走到哪儿，对方都能跟上。当然他不知道这还是穆婉哥的面子。中原这边像穆婉哥和李然这样的名人走哪儿都会有几分面子，而且壁垒里的演出商也出面帮忙了，李然要进不来，这演出不是黄了吗？进来之后演出商还专门交代，这些天就先待在酒店里别出门。也不知道周氏发了什么疯，正在壁垒里征调成年男性，若不说演出商在壁垒里还买了个一官半职，不然他也得上工地干活去。演出商的意思是等这阵子过去再开演唱会，可任小素就想不明白，这74号壁垒里眼瞅着跟要打仗似的，还演个屁呀？演给士兵们看吗？士兵可不会给演出商掏门票。车上的人明显看到了任小素，但这巡演车队丝毫没有停车的意思。当车辆经过时，任小素透过车窗看到了李然幸灾乐祸的表情，似乎对方猜到自己为什么被抓住了。李然简直大快人心啊，他堂堂一个明星，半夜去敲任小素的门投怀送抱，竟然还被打晕了，第二次则干脆不给自己开门了，这能忍吗？所以现在李然看到任小素被临时征调去工地干活，简直要开心死了。这边任小素看着车队驶过，李然还在车里对自己做了个鬼脸。任小素对身旁的巡逻队说道： 你们是不是有征调工人的任务，需要完成领导给你们的指标才行？ 少废话， 巡逻队的队长说道： 现在说什么都不好使了。 任小素忽然指着车队喊道： 那个车队里 我从车窗里看到好多成年男性。 方志一脸懵逼。巡逻队回头看向车辆，问其他士兵： 你们认识这些车吗？是不是避雷哪个大人物的？ 不是，大人物的车我都认识，车牌号我都能背下来。 结果就是，十分钟后，方志等人跟在任小素旁边，被压着一起去工地。整个巡演团队里，只有木婉哥没有被抓，其余人全都被巡逻部队野蛮地扣下了。换了寻常部队，恐怕也不会这么干。然而这支负责壁垒内巡逻的作战旅旅长还是周氏嫡系子弟，他哪会把什么演员导演放在眼里？而且这不是没动导演和演员吗？只是征调了几个工作人员而已。更巧的是，这位周氏作战部队长官曾经还想通过木婉哥邀请一位女演员吃晚饭，结果木婉哥理都没理他。在这位部队长官眼里，自己这次没动木婉哥就已经算是很客气了，主要是担心自己明天上希望传媒报纸的娱乐版头条。任小素一边走一边想，周氏一定遇到了非常可怕的敌人，不然也不会这么疯狂。他发现就连那些士兵也有些紧张，可周氏到底要面对什么敌人？李然看着方志被抓走当民工，整个人都懵了。周莹雪在旁边乐呵呵的，他很清楚自家老爷绝对忍不了自己倒霉的时候别人在一旁看笑话。方志跟在任小素身边都快哭了。 刚刚是李然笑的呀，我又没有笑，我招谁惹谁了？ 临离开时，任小素还给周莹雪交代了事情，找整个壁垒最好的酒店住下，方便他从工地逃出来后寻找地标。这74号壁垒恐怕要乱了，最好不要在这里趟浑水，另外打听一下，看看74号壁垒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巡逻队压着任小素和方志等人一路来到壁垒边缘，此时这里已经拆除了多余的民居，正在修筑壁垒内新的防御工事。原本这里是干净整洁的街道，路旁则是小商店和五六层的老旧居民楼，而现在居民楼和商店已经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则是满地的尘土和修筑到一半的碉堡，还有一些简易的机枪制高点。这种防御工事完全是防备着壁垒城墙被突破后该如何作战，而且城门都已经封死了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